法国朝鲜友好协会14号在网站载文谴责了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以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为借口，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另外，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美国给朝鲜半岛造成核战争危险。